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宝气电流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是11长假的第二天，本市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继续增长，请听报道。 早晨8点半，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车辆已经排起了长队，首发集团京开分公司琉璃河收费所副所长韦小波正在这一路段巡视。 平时我们的流量就整条路段应该是在17至18万，昨天吧已经达到了22万。节日期间呢，我们党员领导干部也是加强值守，双岗值班，收费站口开道率保证100%，与路产养护还有交管部门积极的沟通，路上的特殊事件第一时间处理，保障咱们车辆快速通行。 在京港澳高速窦店服务区停满了各种车辆，首发集团公司专门为过往车辆人员设置了志愿者服务岗，负责人是服务区的副主任常蒙， 提供一些小箱啊，还有提供一些搭电维修和汽车打气的服务，志愿者指路啊，发放一些周边的旅游景点的宣传材料地图，维护一下广场秩序。我们7天全在，过了节以后然后有时间再倒休，没时间就算了。 在窦店服务区工作多年的主任张云几乎每个节假日都是在岗位上度过的。 作为服务区工作者吧，是一年的几个保障都是休息不了的，基本上就是没有回家过，越到忙的时候越要在岗。昨天窦店的出境方向我们就达到了3万多人的流量，这给我们这个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车辆呢虽然多拥挤，但是在这个服务区里边非常有秩序。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庆节假期第二天，全市重点监测的176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92.6万人次，比假期第一天有所增加，同比增长 25.5%，营业收入超过5600万元。景区接待游客增长主要由于天气晴好，道路畅通，景区活动丰富多彩，景区宣传营销力度加大，部分景区门票降价，景区整体环境改善等因素。城市核心区景区接待游客87.9万人次，同比增长 20.7%。现代娱乐型景区接待46.5万人次，同比增长 56.3%。自然山水型景区接待16.2万人次，同比增长 22.2%。博物馆型景区接待6.3万人次，同比减少 17%。国庆假期第二天，香山公园游客量与往年基本持平。截至昨天中午12点，入园游客量达到23000多人，在园游客量为19000多人，游览秩序良好。其中受关注度较高的景点主要是勤政殿、香山寺、眼镜湖、碧云寺、香炉峰等等。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目前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剧中人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和优雅，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这部剧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圈，并开展全国巡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文津街、景山前街以及五四大街一线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景山西街北向南方向、景山东街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十一假期乐享生活特别策划，我们用5期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芳香疗法治愈我们生活当中的失眠、压力过大导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十一假期期间如果大家存在吃多了的问题，怎么用芳疗的方法来解决呢？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换季的时候可能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注册芳疗师、抚慰芳香学院特约讲师、玉子芳疗工作室的创始人玉文磊。欢迎玉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文磊，玉子。 嗯，玉子今天要跟我们说说睡觉的事儿。 对， 睡的最近睡得好吗？哎，这个问题真的，我觉得在北京，可能你问10个人。 对， 有9个半。 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朋友圈里面但凡一说啊有一个睡眠的个案，有的反馈回来晚上发，第二天一睁眼睛，哇，朋友圈就炸了，就说啊，我也不好，我也不好。其实不只是在北京，我觉得在现在的都市啊，都市的生活的小伙伴们，睡眠应该是还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嗯，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对 对， 很多人可能解压的方式呢是靠吃，所以我们有时候说美食环节，我真不是特别担心大家，好不好？就是 大家都很会吃。 对，你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食欲不振的问题啊？可能加个班，然后加完班以后去宵夜，你这个食欲不振的问题就拯救了。但是你看，这个宵完夜以后， 对，其实说到吃和宵夜，其实宵夜和好的睡眠，有的时候是天敌 啊。 对， 因为吃饱了你这个胃肠， 对，因为消化系统在晚上的时候它应该是休息的，可是这个时候你让它工作，那应该工作的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睡眠的副交感系统它就不工作了。对，所以吃得饱就晚上的时候可能就睡不好了。 哦，你看睡眠的问题 牵扯很多因素 啊，就是你很小的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 对，其实睡眠不好，其实我有的时候挺怕那个客户或者干工说我睡眠不好，哇，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你要问到他方方面面，睡眠不好它真的是一个我们整体身体的情况和生活情况的一个结果。 哦，一个缩影， 一个缩影。对，然后每个人他说睡眠不好但原因都不一样。 哦，你的睡眠哎，有没有总结过是什么样的原因不好？今天呢想要跟我们的玉子老师一起来聊这个话题，说 也帮我解决一下吧。我有这个问题，属于晚上两点、三点、五点都在朋友圈里的那一类人。好了，来跟我们说说，你们一般都什么时候醒着，什么时候睡？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博了。今天呢，我发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睡眠问题的这一条直播帖，下方评论区可以直接留言，说说你的睡眠问题，我们请玉子尽量的能够帮大家分类的细致一些。来帮你们解决。找到我们的方式就是微博啊，我们只有这一个互动的渠道，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说到睡眠的问题，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最近才出现觉得有一点点睡眠障碍或者是困难的人，跟换季也会有关系。 会有，我身边就有，甚至我自己前段时间也是这个情况。然后家里人，因为换季、流感季，这个大家好像很难避免不中招，包括小朋友、老人，甚至我们自己成年人。然后比如说办公室有一个人感冒了，那很可能这陆陆续续这一个月半个月。然后每个人都会感冒，其实感冒你在白天会很难受，睡不醒的感觉，然后其实在晚上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比如呼吸会不通畅，然后有的人他的症状是咳嗽，是那种一到晚上他就开始强烈的咳嗽，会有的时候像我有的时候严重会把自己咳醒的那一种，所以这其实怎么说，算物理上或者说客观的一种 秋燥。 对，就是这是很难避免的嘛，对。然后 这个燥会体现在你的呼吸系统特别的明显。例子刚才提到了一个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一定都有感冒鼻塞的时候。 对， 哎，那鼻子塞住了怎么办？不能不呼吸吧？你就会张嘴呼吸。 对， 好了，你张嘴，本来秋天的这个空气也很干燥，你用嘴巴呼吸，它本来就不如说用鼻腔来呼吸的那个湿润度大啊，然后呼进去也没有一些阻碍啊，你就整个所有的这空气都进去了， 很疼很干。 啊，哎，你这个大口呼吸的状况下，你就会很容易干。如果你还伴有感冒的症状，咳嗽，它会加速。 对， 加速你要往外咳的这个感觉。 对，所以晚上就基本在和你的这个鼻子和嗓子在抗争，就睡意全无。 哦，这样一个情况分类是，你可能有一点点感冒，或是周围人。哎，你观察小朋友呀，最近有一些感冒。 对，像小朋友感冒，那估计是爸爸妈妈，就是或者同屋照顾的一起睡觉的老人，这可能这一晚上你可能都会被他 咳醒， 或者你要关注到他，因为更小月龄的宝宝，甚至他不会擤鼻涕，然后他会鼻子当当当堵了好多，然后他小朋友是一般不太喜欢你碰他鼻子的，所以你给他擦也不是，你不擦呢，就一直堵在这儿，特别难受，然后他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就。哦，你听着就都很心疼。你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那吃药吗？那么小的宝宝吃感冒药其实是不建议的。对，然后你说哎呀，爱莫能助啊。 啊，这个时候我们得助一下他们，好不好？ 对，要帮助他们。其实芳疗是真的是宝妈们啊，我一直在跟也说宝妈们非常值得信赖和使用运用起来的一个好办法。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个在秋天有可能因为换季交替的感冒 流感 这个状态下，我们睡眠会受到影响，包括宝宝也可以用到的一个配方，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 对， 怎么解决？ 我们先从小宝宝， 好， 因为他们最敏感，最娇小嘛，我们先把他们照顾好了， 最可怜， 对，然后再放大到成人这一块。 好， 对于小宝宝，其实像我刚才提到的，月龄非常小的宝宝，其实他们是很难，你很难跟他沟通，说来妈妈帮你擤鼻涕啦，哦，宝宝，我们来擤鼻涕，来擦擦鼻涕， 然后一脸懵， 他会用小手挡住你没有办法操作，然后他就呼噜呼噜在那个地方，然后又睡不好，他把自己憋醒，然后哇就大哭。对，而且他们感冒一般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对，因为免疫力要跟这个病毒也好细菌去打仗的时间要比较长，因为小宝宝的免疫系统还没有 升级到很完备的时候，他要打很长时间的仗，所以他们的感冒真的是，如果你不采取措施，等到他自愈，因为我们知道感冒是自愈的一个病嘛，会很真的会很长时间。所以那段时间，如果你真的就好，我等着，我陪着我等他慢慢自己好，那估计爸爸妈妈这个睡眠或者老人的睡眠这一段时间就遭殃了。 哦， 就睡眠质量就都搭进去了。 嗯， 对，所以我建议，如果给小宝宝可以的话，首先我们在流感季的时候给全家做一个空间的一个预防， 嗯， 一个杀菌，就是通过熏香的办法。 嗯嗯嗯， 对，因为你把精油通过熏香的方式扩散到整个空间里面，那其实精油的分子是会它就会汇合空气中的这个病毒啊、细菌啊，他们自己去完成一场战役，对，让他去完成。但是，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我们的浓度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五平米一滴，比如说20平的一个客厅的话，那就4滴的精油。 嗯。 虽然精油浓度很高，但是你分散到20平的这个空间里面，而且它可能这4滴我要熏上2个小时， 嗯，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消灭秋季流感病毒的这个重任完全交给这个方式的话，也不是那么踏实，但是它是一个我们第一道防线， 啊， 第一道防线。 就是，如果现在家里边还没有中招，它其实特别好， 对，或者已经，比如说有一个人。家里已经有这个什么感染源， 那是病原体了吧？那已经是 有这个源头在，我们做一个这个预防，对，然后呢，可以用熏香的方式， 嗯， 睡觉之前也可以用来熏香，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回来了，就是随时其实是不用有一个刻意的时间， 嗯， 想起来就熏一下，但也不需要全天24小时都在那儿熏，也不需要这样。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给自己提个醒啊，我可以做一下这件事情了，熏一熏。 嗯， 对，这是第一道防线。嗯， 好，那这个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在这个病原体啊小于等于一的时候啊，最好没有人中招。那如果有一个，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说家长中招了，我们目前来说都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对 来设置一个。啊，让空气里面哎能够稍微的干净一点，我们去净化它的一个方式。 对的， 这个给到大家的精油的建议是， 精油给到的话一定会茶树是首选，因为大家现在应该首先接触到的茶树会很多，茶树真的是你别看它很多， 万能油。 对，虽然你说啊，怎么哪儿都用到茶树，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强大，就是茶树它的抗病毒的能力、杀菌的能力，很强大。甚至在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像药物类啊，在都会更新迭代，因为药物会跟着我们的细菌的这个繁衍的升级的能力，然后药物会跟着它升级，然后我们的这个茶树精油，其实它可以涵盖的这个细菌的。应该怎么说呢？这个叫什么？更迭的这个速率，它会涵盖很多，就是可能细菌还在更迭，然后药物也在更迭，但是茶树它没有说我去更迭我的茶树的程 序。它感觉站在了这个 高处， 对，顶端， 顶端它可以罩住很多的这个。很多类型的这种， 你慢慢更迭，你也更迭不到我这儿，反正啊，目前我都能罩住你。 是的，是的。然后，所以茶树真的很有茶树很安心 哦。 对， 那这个茶树我们可以单方精油来熏它。 对，其实一个茶树单方就很好了。 每5平米的 一滴 这样一个浓度，大家以客厅20平为例，我们就4滴熏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可以的， 差不多。 对，差不多是2个小时。比如说，有的人喜欢那种比较有情调、有调调的这种香薰炉，然后里面加上一小碟水，然后在这水里面滴上4滴精油啊，然后底下放一个美美那种无香的蜡烛一熏。差不多是因为那个蜡烛差不多也是2个小时，就用完那一个像宜家的那种蜡烛，2个小时，然后差不多那小碟水也是2个小时能烧干，对，但别让它烧干。对，然后 烧干，这听起来不太安全啊。但是我们就观察它嘛，因为你在那儿熏的时候，而且现在呢，大家如果不是一味的追求这个香薰灯的 感觉啊、哦，这个 feel 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有那种电子冷， 对，水雾似的，像小型加湿器的那个感觉，嗯、会安全一些。如果家里有宝宝有宠物的话，嗯、我会推荐这种。 嗯， 对，然后尤其是比如像北京秋季会干燥，那如果用这种的话也会好一些。 哦， 对， 我最近也是在用，当然这是橘子推荐给我的，橘子老师推荐给我的一个集小型的，就是桌面加湿器嘛，嗯、然后又集了灯。啊，它有两个比较哎，这个黄黄的暖暖的灯两档啊，可以来调，哎，然后你里面不管是放你刚才说的茶树，还是放一点助眠的，其实都可以， 对， 两个小时， 对，两个小时， 它也可以定时， 对，可以定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嗯、一个小时它可以这样定时。 好， 对， 你看这个，我们先把这个第一道屏障， 对，先建立起来。 就通过茶树这么一个单方的很简单直接在网上去买就好了。 非茶树精油大家只要认准是茶树精油，不要买什么绿茶什么精油，就是绿茶和茶，就茶叶，茶树不是茶叶，对，在很多地方讲过茶树不是茶叶， 嗯， 对，虽然都是茶，但是跟茶中国的茶叶没有关系、 嗯、 一点关系都没有。 提示大家不要买错，每一次讲到精油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节目里面也不太方便推荐某一个品牌，然后呢大家去某宝上面一搜啊，比方说输入茶树精油四个字、 嗯、 啊，可能就良莠不齐都会有，大家有时候觉得买的不放心啊。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一五一十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十，菌种，微生物部队酿健康美酒。现代微生物学对汾酒曲意又是如何解读的呢？让我们进一步走进参与汾酒制曲的微生物部队，深层了解汾酒的曲意。科研人员通过研究，从微生物学的角度破解了清香型白酒自然生香的内在密码。人们在探服汾酒酒曲中丰富的微生物菌种的同时，目光向酒曲背后的智慧聚焦。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制作了微生物菌种如此丰富的曲，让汾酒演绎了酒曲的曲意盛宴。在杏花村汾酒厂考察工作试验多年的秦老，总结出了一套汾酒白酒微生物学理论，解释了汾酒酒曲中丰富的微生物菌种，解开了人们心中的疑惑。汾酒中富含着丰富的微生物菌种，归功于长期驻扎在汾酒厂的微生物部队。这支部队是汾酒厂独有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的自然结合真正将汾酒制曲文化提升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支部队的天就是山西杏花村地区独特的气候、水、土壤、植被等，经过千百年的选择、淘汰、优化、繁衍，上百种微生物在这里安家落户，形成一个偷不走、搬不掉、唯一适合汾酒生产的独特的汾酒微生物系统和生态环境。只有这样的微生态环境，才会繁衍和培育出这样不平凡的菌种，才会让汾酒从骨子里散发出得造花香的清香气质。这支部队的人就是汾酒集团老中青结合的制曲班，在早期专家指导下，他们在世代传承汾酒制曲工艺的同时更加富有创造力。比如晒曲过程中对温度的临界点的巧妙拿捏，如不到这个温度会使曲块表面不够干燥，形不成符合要求的好曲，如果比这个温度低又会抑制微生物的生长，而这个温度的拿捏又会因外面的天气变化、风速大小等原因，等待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又比如晒曲过程中对曲块的距离的精准把握，

我国27岁男分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时段继续的跟 IFA 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福威芳香学院特约讲师、玉子芳疗工作室的创始人玉文磊、玉子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睡眠的问题。哎呀，这个怀念离去的您，这个他问到烟丝里面可以拌精油吗？想要推荐一下。 烟丝就是吸烟、 我觉得应该是吧，我的理解是这样。 不建议，而且会有一些风险，因为精油是易燃品。精油是易燃品， 听起来吸一口马上就有噼里啪啦。 就是我怕那个，因为卷到烟丝里面，我想了一下，怕变成爆竹什么这种烟花爆竹，因为精油真的是易燃品， 哦、 对，所以不要这样做。 对，而且我们也不太建议大家通过这个吸的方式来吸到。 即使说你的浓度很低，我就加一滴，没有燃起来，那它也是入口了，就是精油分子也是入口，那是口腔里面它是属于黏膜组织，它是属于消化系统。那对于 FA 阴性芳疗是这属于禁忌，就是第一大禁忌。 刚才玉子在广告的时候也跟我普及了，其实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专业，它都会有不同的派系啊。你说中医，有的中医告诉你就是能吃，有的中医告诉你就是坚决不能吃啊。你可能也是会好奇说，哎，我以前听过什么什么课，没说精油可以喝。这个我们不去给他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作为 IFA， 它是阴系， 对，它 IFA， 简单说一下，其实芳疗它。像法国、然后英系、瑞系，它都有很多的派系。然后那像福威、FA 这种英系，它是相对来说最 安全 最谨慎，应该说是谨慎。对，最安全， 倡导的是安全性第一。 对，因为它属于属于自然疗法，它不是属于我们的对抗。比如说西医啊，它法系方疗它是对抗疗法。所以它的思路，从用油的配方思路到浓度上到它的禁忌，跟 FA 阴系是完全不一样。虽然它都是用精油。 但是哎， 很奇怪，就是因为认识了橘子老师之后，他给过我很多他自己在英系的这个体系下去配的，可能很针对我个人的这个配方。我目前来说，我觉得我自己试用的效果是，我觉得这个 很快吧。 对，第一见效也很快。 对， 第二是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不适感。 对， 所以我个人的推荐，英系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安全就够了。 对 对, 对， 甚至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因为 FA 我知道它是一个，就是一般我会跟别人说，如果FA 说可以的事情是一定可以的，如果 FA 说不可以的事情，这件事不一定。 不可以 、对， 它是在一个稳妥级别最高的状态下， 对，它安全级别真的很高，因为它会考虑很多的人群，很多情况。那然后比如说我们统一输出一个用途的口径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客户或者消费者他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儿，千差万别。 对，刚才因为在私信里面有朋友问到了某一个品牌的精油是否 OK，那我们的玉子老师也解释了，我也回复了那位朋友，就是 OK， 没有问题，它是精油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倡导的可能有一些 方式 。比方说如果他说可以喝啊这之类的，我们不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因为这不属于稳妥级别最高的一个推荐方法， 对 我们还是要适合大众， 对， 就是所有人用了都不会出问题，这个方法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好啦，这个我的一位好朋友啊，就在我们的微博留言说，秋高气爽的好时节，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伤不起啊，说晚上鼻孔 真的是， 就是鼻孔是用不着了，基本上是用嘴呼吸，干到口腔内部爆皮。 我 上半段我们就说过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感冒的时候才会用嘴呼吸，有这个鼻敏感的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在这个季节也真的是很难过。 好想帮帮他们。 今天早上我刚跟橘子说完，我说他给我配的一个滚珠精油，就可以放在就是直接抹在鼻翼两侧的，你已经就是鼻敏感到20个喷嚏之后再抹，我告诉你5分钟也会起效，这是我昨天刚刚试验过的。 你太幸福了。 我就坐在 橘子太棒了， 我就坐在某一个户外的咖啡厅，然后没有想到昨天风那么大，然后我就，但是我都居然忘了这茬了，你知道吗？忘记了我已经随身带在包里 了。有它， 然后等我打完20个喷嚏，各种就纸巾啊，就满天飞。后来我突然在翻纸巾的时候翻到了这个东西，我说我居然忘了这个神奇的存在。但是呢，橘子老师告诉我说，只有这样，你才会下一次提前想起它。人总是要经历过挫折才会提前想起这个， 这是最实用的办法。 对，如果说你也是在这个季节跟我一样受到鼻敏感困扰的朋友，我们等下了节目好不好，我们请橘子老师或者是玉子老师在我的微博上面把这个配方推荐给大家， 小妙招。 对，大家可以去像我一样买一个这个走珠的滚珠的这样一个很小真的很小的瓶儿，也就是小拇指，女生小拇指这么长， 3毫升、3-5毫升这样， 对，这么就放在小的化妆包里面，放在小钱包里面，小包包里面随身带完全没有问题，男生都可以放在你的仔裤的这个小兜里边，随时掏出来这个滚珠滚一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啊，对，不要再忍受口腔内爆皮，呼吸到口腔内爆皮才来寻找解决方案，好不好？我们可以提前的帮你们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好，就鼻敏感的朋友可以下了节目以后，私信我也好，或者私信我转的这条微博的抚慰学院的这个官方微博，私信他们，我们把这个配方告诉大家。好，这个上半段有一个朋友说受到失眠之痛有一段时间了，说每天要熬到很晚才敢入睡，为什么呢？ 才敢 为什么？怕睡早了半夜醒，然后就又睡不着了， 醒， 然后整个人呢，如果说睡早了要半夜醒再睡不着的话，就感觉第二天一整天都会萎靡不振。所以他这个其实困扰他的是睡眠时长不够， 对，这也属于失眠的一种类型，因为失眠它是有很多指征的，比如说躺在床上半个小时以上睡不着，这是一个指标，或者是频繁夜醒，对，这是一个指标，或者是深睡眠的时长小于多少，这它是有很多指征，达到了其中一个就算失眠。这个朋友其实应该从他的留言上来说应该是属于 就是醒过来就不会再容易轻易的入睡这种。 嗯，对，他属于这一种，就是所以你看困扰他的是怎么办，我明明知道我醒了就没有办法再睡着了，那好，我总结了，我可能睡四个小时就会醒那好， 所以我要哪， 我就夜里两点睡 睡到六点， 这个很，我也觉得好心疼啊，好心酸。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就是他一醒且睡着了就醒了睡不着？ 对，嗯，首先要肯定的说有，是有希望的， 虽然有希望。 对，虽然我们节目不允许说我们深入的聊他的这个，导致这个状况的根源是什么？对，其实作为方疗师，应该是坐下来一对一这样聊，我们聊深入的聊，然后能找到那个症结在什么，然后那样是更好的去帮他，叫顺藤摸瓜那种去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会给大家一个可能有更多还没有来得及提问的小伙伴一个通算是一个通用的吧，虽然我不太喜欢这样来做，一个通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为什么会睡不着，就为什么会失眠，就刚才我们讲所有的情况那些指征，就是睡眠其实是当我们的人体的副交感神经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你睡觉应该是副交感神经在工作，你的交感神经应该是让位的一个状态，它不应该来捣乱。可是失眠总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交感神经特别兴奋，特别刷存在感，然后副交感神经启动不起来，才会导致睡得慢，睡不着，一醒多梦，然后深睡眠的那个深睡眠质量不高，这样所有的症状是，就是它的根源原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芳香疗法的精油用于精油，其实它有一个对于神经，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是副交感和神经，交感神经它属于我们的神经系统，然后芳疗其实它区别于其他疗法。最擅长的就是对神经系统的调节，所以芳疗和睡眠真的是怎么说很匹配的一个方式吧。对，所以一个通用的配方就是它的原理是调用我们人体的副交感神经来工作。有这样的精油，就是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这个气味，我也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失眠，你是想太多， 我都会走进你的副交感神经， 我都会走进你的副交感，对，不管你是想太多吃太多还是白天睡了太多，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我睡觉之前过电影，或者是我这段时间有， 不管症状是什么，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会让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副交感神经出来工作， 把它调出来。 对，然后会有这样的精油 强迫他工作，因为他就是有点懒嘛， 刺激到 对副交感神经有点懒。 对，因为我们的嗅觉，就是因为芳香疗法它是有芳香两个字，是刺激我们的嗅觉，嗅觉天然的就会不用经过我们的不用经过我们的大脑的分析，自动它嗅觉神经会直接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区域叫边缘系统，这个边缘系统它自动就会关系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记忆，然后还会关联我们的脑垂体。那脑垂体其实它是什么，它是我们人体大部分，不能说所有，是大部分腺体的一个总司令。所以它对我们的内分泌，对我们的情绪记忆都会有，就是嗅觉啊，都会有很好的一个直接的刺激。就是很多味道我们一闻到我来不及想判断它是什么味儿，我就知道我喜不喜欢它，甚至会想起来很多其他相似的场景，这个就是嗅觉和边缘系统的一个关系。 其实刚才玉子老师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不去讨论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睡得晚，就是躺下很久都睡不着嘛，那就一直刷朋友圈都睡不着，这是睡得晚睡不着的事儿啊，醒不来就是睡醒了总觉得没 醒， 睡不醒， 对对对， 就是觉得没睡够然后这可能也是你睡眠质量不够的问题， 对， 醒来再也睡不着。这三大痛点基本上都可以用一个比较基础的配方先帮大家解决一下。 对，就是你的副交感神经没有好好的工作。 工作的不彻底，或者不出来工作。 对。 工作的不好，态度不端正，都有问题。好了，这几个很容易出现的睡眠的 我们笑算一个小障碍吧，也不是很大的障碍，算个小障碍。 对对对， 但如果困扰你很长时间，那就是大障碍了。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油？ 通用， 告诉大家， 对， 通用油。 我有点大家等太着急了，给一个通用的配方。不麻烦，先选会用到三种精油，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 好， 首先会推荐的是马乔莲，它也会叫马玉兰，有的精油里面叫马玉兰或者马乔莲。 嗯， 对，然后这个呢是会让你放慢，放慢的一个精油，就是它会，你闻到那个气味，你就会觉得慢了，就是。静了，慢了， 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 就是睡眠的氛围就出来了。 对， 哦， 然后其实它会，像我刚才说的，不用我们的判断和思考，它会去找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它会调用， 哦，马玉兰， 马 乔莲， 对，马玉兰，大骑马的马， 嗯， 然后 玉兰花的那个 玉兰花，马玉兰或者马乔莲，乔是那个乔，大乔，应该叫什么乔？就是 桥梁的桥吗？ 桥梁的桥右半边， 然后 然后莲花的莲， 哦哦， 对对，马乔莲，对，这是第一个可以调用我们副交感神经系统的精油。然后第二个推荐的是苦橙叶，苦橙叶， 苦橙叶， 对，苦橙叶，可能之前节目我也关注也听过，然后苦橙花会经常出现， 嗯， 公主苦橙花，然后苦橙叶是什么？是它都是属于苦橙的这一颗植物。的上面，那苦橙花是它的花，苦橙叶就是它的叶嘛。 嗯， 然后，苦橙叶的里面的成分，它的脂类含量会更高，所以对于睡眠的这个功效来说，它相对于苦橙花会更优秀一些。 嗯， 对，脂类会让我们安抚放松，所以苦橙叶，而且有一个好处，它便宜，它比苦橙花便宜很多。 哦， 就经济版的苦橙花， 花少叶多嘛。 对，然后对，所以气味其实也是很类似的，跟苦橙花，但是它会有更偏向叶子的那个感觉。 好， 叶子 苦橙叶， 苦橙叶是一种， 大家也可以记住。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它跟调用副交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它会给我们，中国人就是基本上最喜欢排名第一的精油，不分男女，不分老少，第一个甜橙。甜橙精油， 上一期里边我刚刚跟橘子说过，我很爱这个 大橘子。 甜橙精油， 对，甜橙精油真的是，我发现小朋友喜欢，哎，老人也喜欢，男生也喜欢，女生也喜欢， 就是 无抵抗力 嘛。 对，因为可能跟我们的文化有关，比如说一闻到甜橙的味儿，就想到很多小时候童年的那种感觉，安全感，对，甜甜的安全感，然后放松的感觉，所以他们三个搭起来。嗯， 这个这三个我们不需要单用是吗？我们把它混 合 在一起，它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我们各种各样不明原因的睡眠问题的一个。 对，如果说你的睡眠原因失眠原因很复杂， 嗯， 或者说我们没有，你的身边没有一位可以跟你深聊的芳疗师，那你可以试一下这个配方。然后我建议的比例呢，是1:1:2，就是马乔莲一，苦橙叶一，甜橙二。 我们的基础油呢？ 基础油啊，这样检查好专业，直接问到基础油。 嗯， 我会建 太久了。 对，我会建议首先还是先熏香。 哦， 用气味，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用气味的方式来直接刺激我们的这个嗅觉，用嗅觉调用神经系统这个方式。所以熏香嘛，就是先把按照这样的比例，你用纯精油来配比好， 嗯， 晃混合好，那它就是一瓶1:1:2的一个睡眠复方精油。 比如说我五滴这个马玉兰， 马 玉兰，然后五滴苦 橙 叶，然后10滴 甜 橙，摇匀了， 摇匀 就可以倒在我的 这 个香薰灯上了。 对，这20滴差不多1毫升， 嗯， 1毫升，如果你每天晚上用2滴。哦，那这就是十天可以用10天，对。然后如果 这个很简单哎， 非常简单，还有更简单，就是我不用香薰灯嘛。有的时候，像我刚刚搬家，然后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打包，就是拆包， 嗯， 对。但是我真的想到一个新的环境，我需要要精油来 安抚 一下，我要舒服一下， 嗯， 我就直接滴到纸巾上， 1:1:2。 对，然后就复方精油，然后比如我的卧室是10平米，那我2滴，千万千万不要